尝试惊喜的看见真实，苦苦爱恋着你的那一层字，每次看你都想再读一首诗。这个站在清晨阳光下的女子，是我们未认识的心事。 天黑了，被寂寞征服。就像你的影子，压抑着内心起伏，守候的辛苦。清晨时分，远远看你，不敢吐露心事。我的所有爱慕，没有开始，已经结束。 郑爽他官方后援会呢再次更新微博发布后援会解散以及致歉公告，也是正式官方后援会解散了，并且表示上条微博的言语方式存在欠妥，请大家原谅。但是呢在今天实在是撑不过去了，称是一个被抛弃的后援会，表示对不起大家，但是这个微博又被秒删。 我们去过哪里，看过什么东西，是否走了很远距离，故事说到哪里，时间流到哪里，主角是否还在一起，给我勇气，让我对着镜子深呼吸，再想一遍，我怕我会忘记。你的人在哪里，看在我的眼里，有没有一千万公里，你的爱在哪里，手里，爱是留在我的心里，和你一起，会不会因为专心爱着你，当时都忘记我后。

誓言。等青春老了以后会不会变，承诺在一年之前太危险，随便说永远我讨厌，被敷衍我们都善变。当岁月走了之后你会发现，再也不需要勉强看一眼，我经不起考验上线，那瞬间美丽的那张脸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四。